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的双休日，同时呢也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我们在节目中啊继续和古曲爱好者呢一起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今天在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首先啊来欣赏两段京韵大鼓名家孙淑君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作品。首先呢我们来欣赏一段孙淑君先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啊上演的京韵大鼓的新作品《洗衣记》。 锦绣奖，也多亏咱们共产党坚持了8年奋勇抵抗，只打得日本强盗举手就叫了枪，有多少抗日的英雄令人实难忘，单表那小翠云是个心细胆壮聪明的好姑娘，石桥记就排长，她真撑得起几只勇敢的人人全都赞扬啊。陈大娘和翠云正然讲话，听村头以外是乱打枪。大娘说：“翠云呐、你听这枪声，可不住地响，一定是咱们新四军杀敌又下了山岗。”翠云摇头说是不像，偷袭敌人这时间可不相当，咱们部队下山都在夜晚，这大清早的怕是日头来搜庄，娘两个一样欢未尽，忽听门外有人喊大娘，哎，这声音好像是新四军的张排长，他清晨到此可未拿妆。翠云说这个人来的实在的奇怪，说不定是那特务汉奸来扮装，您先隔着门缝仔细地看吧，那敌人的诡计多端，咱们千万要提防。陈大娘闻听讲头点，俯身朝外他看端详，见一人是灰色的军装，被泥水湿透，头戴血痕，面色焦黄。这大娘一看，哎呦，果然是排长，只见他站立不稳，神色匆忙。陈大娘 紧的，蒋门开放张排挡，金元来杨广身去，他显然是受了重伤啊，可就疼坏了陈大娘啊。排长扶到屋中去，问排长你因何身上带着伤。排长说，昨夜下山打敌抗，负伤昏迷，我跌进了苇塘，夜色苍茫，人杂乱，同志们没找着，我在何方？今天的日寇又搜寻得紧，也只好到大娘的家中暂时地躲藏。陈大娘点头，又把翠云叫，你赶快给他裹一裹上。这排长低声把大娘问，从前我为何没见过这位姑娘？陈大娘眼含痛泪说，她是我的外甥女，全家大小被日寇杀光，只逃出这小翠云投奔大娘。这个孩子聪明，他又有胆量，他一心要寻找游击队是抗敌保家乡。正说话间，猛听得鬼子兵山南怪叫，刺刀砸了大门是响叮当。他三人瞧了瞧，这屋里是空空没处躲，院内无有地方藏。这时间大门堂堂得打破，只记得他们汗流如雨，心内慌，真正是恨天无路恨地无门。张排长一咬牙关，在身旁就掏出手枪啊啊啊，翠云眼珠一转说，你别着慌。说着话他抓起被单和小罐，与排长急忙就爬出了后窗。这时节大门已被打破，一群日寇就闯进了房，翻箱倒柜到处地乱找。见陈大娘大气儿难喘，看样子活不长，日寇无奈才出门去，绕过房屋又来到小河旁。见河岸上有个姑娘把衣服洗，水面漂浮许多的旧衣裳。鬼子兵一个个心中纳闷，难道他泪生双翅飞上了天堂？喂，姑娘，新四军到哪里去？他可在你们家来躲藏？小翠云假装害怕，得战叫太君 我家中只有那半死的老娘，什么新军旧军的我全不懂，就看见有个人身穿灰色的军装，他慌慌张张的就朝东跑了，大概他头上还带着伤。这鬼子兵一听啊，是心中高兴，一个个龇牙咧嘴的就奔了东庄。翠云一见敌人走远，急忙忙掀开了飘忽的旧衣裳，排挡的脸儿水面露，身子却在水里藏。排挡刚要爬上岸，不好了，有一个日寇远远的站岗的大道旁，你看他手托大枪四下张望。排挡急忙蹲下去，翠云赶紧的盖衣裳。翠云想，我自以为敌人受骗，排挡得了救，有谁知洪水才过着烈火又烧房。冬天的河水多冰冷，排挡的头上又带着伤，他身体虽冷也不能动啊，我也不敢拉开衣裳。如果是这时间一长被鬼子看出破绽，敌人一定要把他的命伤。小翠云至极的心中慌乱，猛然间一看河水，他有了主张，滴滴的声音就说了两句。排长一听说，嘿，好个聪明的小姑娘，当时用头把这堆衣服顶，轻轻地游到水中央，就好像衣裳顺水被冲走。翠云在岸上假装的嚷嚷，鬼子兵一听啊，姑娘直嚷，笑嘻嘻地来到她的身旁。这姑娘为救英雄出罗网，忍辱含羞把恨藏，强耐怒气他陪着笑脸。叫太君，你帮我捞回那堆衣裳，我陪太君去喝酒，回家去给你煮肉汤。这个鬼子兵一听啊，只乐得心花怒放，点点头说好。当时间脱下了军装，放下枪，一个猛子就扎到河中去，伸手就要抓衣裳。猛然间从水里伸出两只手，就掐住他的梗嗓。这个鬼子兵拼命的挣扎想要嚷，一张嘴咕噜噜，这小子酒没喝成，倒灌了一肚子汤，不多时成了个大肚子蝈蝈一个样，在岸上喜欢了小姑娘。当排挡爬上岸来，把日寇的军装换，大枪拿在手，把刺刀挂身旁，上前紧握翠云手，欲言无语泪汪汪，半晌说声你保重，回去问候陈大娘，你爹娘的仇恨由我们来报，誓死消灭恶豺狼。翠云含泪催排长，张排长穿过柳林就奔了山岗。此时间河水平静，清波荡漾，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京韵大鼓名家孙淑君先生啊，在1958年表演的一段京韵大鼓的新作品《洗衣记》。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孙老演唱的京韵大鼓的传统节目《丑末寅初》。 我听不见了，在那花鼓桥楼上，房儿听见了敲，林儿听见花，锣儿听见了摘呀，你说钟儿听见撞，就有知更的人儿大，山水如梦一梦入了幻。天门开，万古芳，行路之人急急忙忙，打点行囊，出离了殿堂，投奔了前面那一座村庄。小堂叫摇摇摇晃的晃荡，惊动了那水东那些路和那对对鸳鸯，他是风浪浪两翅儿忙啊，这不飞过了那扬子江青云，云罩着青松，松藏着古寺，那紫烟着山峰，老山在寒塘上，把木鱼敲得响叮当，他是念佛外带着烧香，龙出青山倒下地，拉过了牛草当里，一道南马去耕种，耕的是春种秋收，收藏的火丰盛那一份的钱。走出了大门来，我可只见他头戴着方巾，身穿着蓝衫，腰系着丝绦，胡下蹬着云履，怀里抱着书包，一步三摇，略步而上，啊，他走。有旁的家人要找你，我可只见他面对菱花云

眼是斗争，闭眼也是斗争，半夜三更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千里地前人如潮涌，马似流星，防老蓝紧紧地抱住金银财宝，呲牙咧嘴沾沾兢穷苦的呀，疼 手写，横平竖直，笔道而轻，针线拨浪，留神看，找出来一股丝线，颜色是大红，小春兰一心一意绣革命，穿针引线，手脚心灵，一心扑在绣凝神，目不转睛。这时间太阳东升，天光亮，全轰动，众人全往春兰身上盯，也有人交头接耳说闲话，也有人不哼不哈带笑容，孩子们叫喊看革命，前后左右好像一窝蜂，春兰只管朝前走，大模大样脸儿也不红，正赶上冯兰石也来赶会，手里提拉着画眉龙，一向 革命两个字，激灵灵打了个寒战手儿一松，啪嚓嚓摔了花眉龙，破喉牙嗓尖声叫，熊丫头造反要成精，小春兰冲之恶霸一扬脸，嘴儿一撇，俩眼一横，说我革命我就革命，怕我成今我偏要成精，姑娘不怕死牙狗，总有一天叫害人的恶霸活不成。小春兰人群当中穿过去，严运涛正打对面迎，严运涛眼望春兰万分激动，说难为你心高胆大，这种革命热情，但只是接济敌人还凶狠蛮横，乡亲们还不明白革命内容，我们要一步一步发动群众，且不可在敌人眼下来命丁，要把那革命二字绣在心里，在心里点起一盏红灯，红灯照亮千里路，冲破黑暗直到天明。春兰一听罢头低下，微微点头不作声，这一回知心的言语把春兰点醒。 欣赏了史文秀先生演唱的这段梅花大鼓赶庙会，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个小插曲儿，林月如先生演唱的赞花。 马郎